念藏在心肝底。啊，烦心当作底残花，浪子啊又苦难言，不敢转去陪罪，故乡亲人也难归。人生伤太过，是味路口空白花，心中委屈有够多，过头行袂，万家庭花，浪子心处心就悔，一通电话，听见阿母亲切的音话，回头路唔通丢，滴不回。念藏在心肝底，啊，烦心当作底残花，浪子啊又苦难言，不敢转去陪罪，故乡亲人也难归。伤太过，是味路口空白花，心中委屈有够多，过头行袂，万家庭花，浪子想出心就悔，一通电话，听见阿母亲切的音话，回头路唔通丢，滴不回。人生伤太过，是味路口空白花，心中委屈有够多，过头行袂，万家庭花，浪子心处心就悔，一通电话，听见阿母亲切的音话，回头路唔通丢。